温暖。

第一名王源 The Wrong Things。 When you ask me how I am and why I'm not strong enough to let you go. The wrong things feel so right. Sometimes the light shines bright at night. Sometimes the truth's a lie. But when you ask me how I am, I say fine. So when you ask me how I am, I say fine.Won't you please don't ask me how I am? So I will lie, say I'm fine. 圣诞节，剩下的人的圣诞节，过条街。最好又给我下起雪，怎么睡怎么刚好怎么狼狈，要不要拍成 MV 干脆，但能有伤害是最美，剧情是你才是有点误解，我们之间踏着雪不知不觉走了更远，绕着圈我把你点击一根烟，一整天我旋律跟了一千遍，前面一路我不醉不归，没有你的冬天，我会一直走着走着，直到你出现，为你疯狂，自强你爱，不卖痛快，哭个痛快，曲终

就还是看不透，放不过自己，我忘不过去，未来来不及，爱情的问题问天问地，都问不出个道理。分开了，不爱了，亲爱的，结果都出来了，别怀着不快乐，又怎么值得呢？不散的心碎，蓝蓝绿绿海水，记不清错与对，生活在自我执着作怪，谈情但不说爱，才是问题所在。在一起呀，两人从一份狠心的勇气，在那个夜里，你留下了泪滴，他留下你，再死心塌地换不回真情，放不过自己，过完不过去，未来来不及，爱情的问题问天问地，都问出个道理。分开了，不爱了，亲爱的，结果都出来了，别怀着不快乐，又怎么值得呢？伤害你如同伤天害理，他折磨你，你不必自己折磨自己，本来两人就是陌生人，绑架做一对情人，分开没有这身份，以后不打理不问，别放不过自己，过完不过去，未来来不及，只有爱不爱你，对不对，快给下个谁机会，是难得也难舍，眼眶的泪光呢，擦干了昨天的辛苦血，成明天的幸福。 手机不睡，看你读神经不畏，这一次我没想上的崩溃、yeah、甚至还用点防卫，越怂恿越显得虚伪，这一回我没想象中狼狈、yeah、哦，请不要删掉这微氛围，我已不再是你的谁，分开不必那么迂回，我懂好现实是更卑微，不需一坚持一体会， Baby it's better this way， Ooh, If I just let it go， 你何必要在乎我的眼泪，向前走连头都不回，结局不伤悲，既然决定就不后悔，后悔也不及挽回，我也是受罪，受罪令憔悴，就算只会感觉更卑微，谁都不是谁的傀儡，拥抱彼此的真理和破碎。 Baby it's better this way，写你的一切，这回也足够我